那同学，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呢，要进入到这个亲属篇最重要的一个单元，就是呢所谓夫妻财产制的计算分配。那在进入这个单元之前呢，先承接我们上个礼拜呢，在各位书上的3至163页以下，这个关于第三节呢婚姻的效力，我这个婚姻的解消里面呢，还有剩下一个小尾巴呢，赶快跟同学呢做一个介绍。那很快复习一下呢，整个第三节婚姻的解消呢，这个单元最主要谈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婚姻解消的原因，那同学应该还记得婚姻会事后的消灭、事后解消三种情形了。第一种呢，配偶一方的死亡；第二种呢，离婚；第三种就是结婚经撤销。这是我国民法上所规定的三种呢婚姻会事后消灭、事后解消的情形。好，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则是谈婚姻解消后的法律效果。那解消后的法律效果呢，分成所谓呢一般效力以及呢所谓特殊效力。那这个就是我们上礼拜在下课之前特别跟同学强调的观念，我国民法很特殊的规定，什么叫一般效力，什么叫特殊效力呢？一般效力指的就是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呢离婚的类型呢，都会产生的普遍效力，这个叫一般效力。那一般效力呢，书上又告诉你呢，从这个157页以下分成所谓身份上的效力、婚姻的夫妻关系解消，然后子女亲权的归属等等，这是呢第一个一般效力身份上的部分。那第二个财产上的效力呢，则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夫妻财产制的一个问题。那再来163页呢，刮胡二呢，裁判离婚的特殊效力。那么离婚单元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这里，所谓特殊效力指的就是呢，只会发生在裁判离婚，只有呢当你们婚姻的解消是因为裁判离婚这种的类型而解消的情形呢，才有这一些法条的适用。那么这个呢，学理上称为特殊效力。在我国民法上，特殊效力只有两个条文，第一个是1056条离婚损害的概念。那上礼拜课程结束前呢，就是特别跟你强调1056这个奇怪的条文，什么叫离婚损害的概念。以87年政大法研所的考题呢165页以下为出发，跟你论述一下林秀雄老师的特殊见解。再次强调，这个1056一定是搭配民法184侵权行为离因损害的概念，所以同学只要在考前呢稍微复习一下这个学说见解，何谓离因损害，何谓离婚损害，这两个名词制度之间呢概念跟内涵上有何的异同点，那把这个观念稍微复习一下。详细的文字说明呢，如果你忘记的话，可以自己很快的呢翻阅一下165页以下87年政大法研这个考题呢，我们针对林秀雄老师这个法学观念呢有很细部的一个文字说明，这跟同学呢回家复习之用。那紧接着呢来看第二个呢特殊的效力呢，叫做所谓的赡养费的请求，在各位书上163页以下。那这是呢我国民法呢异于呢英美法系很独特的制度，世界各国的裁判离婚呢，世界各国的离婚制度呢，大部分都有所谓赡养费的一个条文存在，只不过呢 很多国家，尤其是英美的国家呢，赡养费呢并不局限在裁判离婚了。夫妻如果是两院离婚的话，也可以跟对方要赡养费。但是我国民法特殊之处呢，在157条写得很清楚，只有在裁判离婚的前提下呢，才会发生所谓赡养费请求权。那同学不妨先把法条看一遍，157条写得很清楚，夫妻呢无过失的一方应判决离婚。请你在小六法上把判决离婚四个字圈起来，白纸黑字告诉你，别的离婚呢不算，只有呢你们的婚姻是因为裁判离婚而消灭的话，双方当事人间才可能发生赡养费的一个求偿请求问题。所以我国民法赡养费制度呢特殊之点呢，就是定性在只发生在裁判离婚的前提之下，所以两院离婚基本上是不会发生所谓请求赡养费的问题。因此呢，整个赡养费的法条呢定性在所谓特殊效力的部分，只会发生在裁判离婚呢才能适用的一个法条了。好，那既然如此的话，这个条文在解释论上有什么特色呢？赡养费的部分呢，在解释论上面呢，三个小特点呢，请同学留意一下。这个国家考试呢不常出现，反倒是研究所的考题呢比较常见，因为这个法条呢学理上面学术的价值高一点了，所以大部分的考题都出现在法研所。同学把这个呢学说论述上面三个小争点呢简单的了解一下。来，第一个小争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书上看到的刮胡一性质论的部分。这一点也是我国法呢跟英美法系很不一样的地方。怎么说呢？你条文再看一遍，当你要请求赡养费呢，法条第一句话怎么讲呢？无过失的一方可以请求，所以请求权人一定要自己的双手是干净的，请求权人必须针对婚姻的破绽裂痕产生呢是无过失的一方，你自己只要双手干净就好，他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予相当的赡养费。什么意思啊？只要你自己这个请求权人伸手要钱的这一个人呢，你对你们婚姻的离婚事由、破绽事由的发生呢不可归责、无过失，只要你自己的手是干净的话，他方纵无过失你也可以跟他伸手要钱。所以从法条的结构来讲，请问你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这一个条文的性质呢算不算是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呢？不算，因为我国法的规定，对方纵无过失，只要你自己生活陷于困难，他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予相当的赡养费。所以赡养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不以义务人可归责为限，义务人纵然不可归责无过失，仍应给付赡养费。所以非常显然的，这个法条的性质呢，我国学界的通说把它定性为抚养义务的延长。那么你看一下我们书上163页以下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它并不是一个所谓呢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性质的条文，因为我们不以所谓义务人有过失为前提，义务人纵然没有过失不可归责，还是得要给钱了。所以这个赡养费请求权的性质呢，我国的学者特别强调，并非是所谓损害赔偿或者违约金的一个性质，不是啦，它是一个所谓的抚养义务延长。说讲白点了，立法者认为你们曾经是夫妻后，曾经是这么亲密的人呢，现在虽然分开了，但是对方陷于生活困难，你道德上道义上好歹得拿一点钱出去呢，稍微供养一下对方。所以纵然你自己没有过失，但只要你有能力的话啊，你的前妻跟你离婚都已经没饭吃，快要饿死了，生活陷于困难了，你自己纵然没有任何过失，道德上道义上还是得拿一些钱出来呢，稍微供养他一下。所以这个法条的性质呢，学理上定性成所谓呢事实义务的一个延长，好，并非是损害赔偿请求的性质。那这一点就跟英美法系很不一样。各位如果在看那个八卦影剧版的话呢，你常常看到什么英美国家哪一个明星啊，哪一个运动员呢，跟老婆离婚的话，动辄要付出呢好几亿甚至10几亿的美金，离一个婚的代价为什么这么惨痛呢？ 因为英美法上把所谓赡养费这个法条呢定性成所谓损害赔偿或者类似所谓违约金的性质。为什么说类似违约金呢？你违反我们的婚姻契约，当初你娶这个女生的时候呢，你承诺呢爱她一生一世后，结果一个月你就在外面偷吃了后，马上就变卦，违反婚姻的契约，违反你当初对她的一个承诺，所以你今天要跟她离婚，要去解消掉这个婚姻契约，那就拿钱来换自由吧，你等于是违约，违反你们当初婚姻的契约，所以科于你呢必须要付出一个类似所谓巨额违约金的一个赡养费的内涵了。所以在英美法上来讲呢，那个赡养费呢两个月离婚也好，裁判离婚也好，都可以要，而且一要就是狮子大开口，几亿十几亿再要，这就是呢外国法制上面呢整个制度的原始性质呢定性不同的关系。那么呢我国法跟这个英美法规范不同的地方呢，特别请同学稍微的了解一下。好，这是呢第一个请你注意的一个小争点呢，有关呢赡养费请求的一个性质。再来呢第二个小争点呢，你往后翻164页，来这个164页你看一下刮胡五呢请求的一个方式。那刮胡五的部分请同学特别打两颗星号，这已经是目前实务上一致的见解呢，请你打星号的原因是呢，这一种的考点呢在将来国家考试的心智会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个考点是专门是最典型的所谓呢融合学说跟实务，然后又结合所谓实体法跟程序法，把民法跟民事诉讼法的观念混在一起，而且是实务上最高法院的判决呢首先创设出来的理论，现在已经成为实务一致的见解，早晚会被选为判例了。所以这种特别融合实体法跟程序法的单元呢，同学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将来呢国考的这个二试呢他特别喜欢跟你强调要求同学融合结合呢实体跟程序，那这一类型的争点呢重要性会与日俱增。来，什么争点呢？赡养费的裁判给付的方式。那最高法院的见解怎么讲呢？赡养费呢原则上应该以定期金的给付呢最能符合抚养义务延长说的观点，只有在例外的时候法院才能以一次性给付的方式为之。那么呢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来翻译成白话文很好懂了，当你是原告，你在起诉要求赡养费的时候，或者当你是法院法官在下判决书的时候呢，我们最高法院说呢这一个赡养费呢应该要以呢定期给付为原则。什么意思啊？考试会这样问你，当事人可不可以在起诉状上面写说被告呢应给付原告新台币500万元的赡养费。你不要看到这种问题呢搞不清楚它的考点在哪里，这样的题目论述方法就是在考你赡养费的给付方式呢能不能够要求一次性的给付。所以我们刚刚题目设计的前提是原告在起诉状上面表明说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500万的赡养费，你那个赡养费能不能一笔呢500万单次一次性的请求呢跟对方要求呢？那答案是呢原则上不行，因为最高法院的见解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呼应我们刚刚赡养费的性质叫抚养义务延长说，法条的前提是你要陷于生活困难你才能向对方请求赡养费。所以同学去想一个问题，最高法院会怎么认为呢？他说一个人的经济状态经常是处在弹性浮动不确定的情况。什么意思啊？你老婆跟你离婚的时候搞不好真的在离婚的当下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谋生能力，所以他在离婚的当下确实陷于生活困难，你应该要给他钱没错，但是搞不好半年后一年后呢他去报名这个高点补习班呢司法官班半年密集班呢给他补一补呢，哎，半年之后呢真的考上司法官或者考上律师了，已经有这个工作能力可以去赚钱了，他就不再陷于所谓呢生活困难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一个人呢生活有没有陷于困难呢，实务摆明的跟你讲那是一个很弹性浮动不确定的状态， 这个月没工作没钱，不代表你下个月就一定没工作没钱。既然如此的话，赡养费的给付呢，原则上应以定期给付的方式。所以原告的起诉状有关赡养费呢，正确的声明原则上应该写说，被告应按月给付原告新台币20000块，你是要按月给付的方式。法院的判决主文呢，也应该采用这种裁判的模式，判决说应该按月给付呢原告新台币多少钱。为什么要以这种按月给付、定期给付的方式为之呢？就是呼应我们刚刚讲的最能符合呢抚养义务延长说的本质。按月给付最大好处就是呢，你只要给付到说呢，诶，他回复了所谓经济能力，给付到他哪一天呢经济不再陷于困窘困难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免除你这个呢赡养费给付的义务。否则的话，动不动一口气呢给你500万赡养费啊，万一老婆下个月就找到工作，有谋生能力，有经济能力了，那之前又判一笔呢给他500万，那以后是不是你还要事后再主张不当得利呢，要求他返还呢，徒增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所以最高法院认为呢，原则上应以定期给付的方式最能符合赡养费这个条文呢构成要件的基本内容，只有在很例外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做一次性的给付。那实务上呢，各位要晓得什么样例外的情形最高法院会判呢一次给500，一次给300呢？这个在实务上非常的严谨呢，各位通常你将来办案就知道，它只会发生在说呢，你去释明说呢，配偶的一方呢，将来显然期待有任何的收入，显然期待经济状况呢有任何的改善。譬如说具体个案里面，丈夫跟老婆离婚，老婆假设已经呢是重度残障，或者根本已经是植物人了，有这种很特殊的情况，你就可以在法庭主张说，你看这个太太现在重度残障，或者根本已经昏迷成为植物人了，将来醒过来的机会不多，所以你期待她将来呢恢复经济能力不太可能了。那这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如果你有办法说服法院的话呢，那么法院才会例外的呢把这个赡养费用一次性给付的方式来加以裁判。这就是呢164页关于赡养费的这个条文呢第二个小争点，请同学注意的，给付的方式原则上以定期分期的方式为原则，例外才能一次性给付。那你再注记在164页旁边，这个实务见解还没有结束，补充在书本空白的地方，给付的方式最高法院现行的见解认为呢，性质上是属于法律问题，所以得构成上诉第三审的事由。也就是赡养费要怎么给，是一次性的给付为宜呢，还是分期给付为宜呢？我们现在把它定性成它是一个法律问题，并非单纯事实认定的问题。这样的定性最主要的好处就是保留给当事人上诉最高法院的机会。因为各位民事诉讼法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最高法院三审是法律审，你要上诉到最高法院只能以判决违背法令，原判决呢适用法规有错误为理由呢才能上诉。所以我们不得已一定要把这个所谓给付方式的裁判呢定性成为呢并非单纯事实认定的问题，而把它解为是法律的一个见解问题，这样才能保留让当事人呢享有可以上诉最高法院的机会。所以你如果觉得二审法院呢判决给付的方式你不满意的话，你现在通通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要求法律审的最高法院呢来加以表示意见。这是呢第二个小争点的部分呢，同学附带注记在164页旁边空白的地方。好，那最后第三个小争点，这个你自己看，在各位书上164页最下面，这个呢戴老师书上很简单的一个万年考古题，请求赡养费之人呢，如果呢在民法上还有其他抚养义务人存在的话，得否请求给付赡养费？哎，什么意思啊？翻译成白话文你就很好懂了。譬如说你太太呢是一个千金大小姐，她跟你呢裁判离婚了，那你太太是千金大小姐，但是她本身呢是一个呢毫无任何谋生能力、工作能力跟经济能力的一个呢这个呢很娇的一个千金小姐了，所以跟你离婚的当下，她真的是两手空空呢，陷于生活困难。可是娘家很有钱，你有一个很有钱的岳父岳母呢，所以在民法上面 对你太太的负担抚养义务之人呢，如果是有资历的话，能不能够减免你自己的一个呢赡养费给付的责任呢？那么关于这一点，学说的见解认为不行了。你太太只要客观上跟你离婚时陷于生活困难，你就是要给她赡养费。至于你太太的娘家有没有钱，她还有没有其他民法上的抚养义务人可以要求抚养，那是你太太的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你不可以主张说你的配偶呢在民法上还有其他负担抚养义务之人，那借此呢来免除你自己赡养费的给付责任，这是不行的。那第三个小争点呢，请同学自己看一下呢164页最下面戴老师教科书上相关的一个文字说明。好，那么整个赡养费1057条相关的一些学理概念，这三个呢衍生出来的小争议，我们就很快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整个第三节婚姻的解消呢，我们就完整的跟同学说明到此，从这个解消的类型还有解消后的法律效果呢，完整的带同学把重点扫描遍。那紧接着请你回到第二节的部分，那今天我们的重点要讲就是第二节呢45页以下婚姻的一个效力。那第二节顾名思义要谈的就是呢，一男一女结了婚之后呢，当你们呢是一个合法配偶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么到底在你们彼此之间呢发生什么样的权利内容啊？所以整个第二节要谈的无非就是呢，一对合法的夫妻，你们彼此相互之间在法律上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第二节婚姻的效力所要探讨的。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请你看一下我们书本现行法的一个体系架构，一样把这个婚姻的效力分成身份上的效力跟财产上的效力。顾名思义，身份上的效力要谈的就是一对合法的夫妻彼此在身份上面有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内容会产生。那这个非常简单，我们很快带你来看一下身份上的效力现行法规定的三个条文。来，第一个条文1000条，这个87年做过修正，这个法条我们请你对照书本的这个呢修法前后的内容，你看一下就知道了，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呢新旧法的对照。旧法时代修正前呢，我国民法规定呢妻原则上要冠夫姓，那各位想都知道一定被妇女团体呢炮轰到不行嘛，妇女团体认为说凭什么嫁给你之后呢我就要冠夫姓变成日本人，后本来三个字的名字呢嫁人之后呢冠了夫姓呢变成4个字，好难听哦。所以呢在妇女团体抗议之下，我们现在新法从善如流，修正后呢为了贯彻男女平等原则，所以夫妻结婚仍然各自保有本姓，但如果你真的很爱你老公的话，你们在自己私下书面呢约定要重夫之姓，我们民法就不强迫你了。你真的这么喜欢当日本人要冠夫姓的话，你高兴就好哦，自己去约定向户政机关为登记即可。这就是第一个身份上的效力1000条夫妻称姓的规范，这同学自己稍微看一下就 OK 了。再来呢第二个身份上的效力呢稍微重要一点，来1001条夫妻呢互负同居的一个义务。这个1001条呢条文本身也非常好懂，既然结了婚，立法者说你们就要以经营共同生活为目的呢来生活在一起了，这是夫妻的一个本质，你们既然结婚了就要永久以呢经营共同生活的意思呢长久呢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生活的事实才可以，那这个就是所谓互负同居之义务。但书呢则设计一个弹性的规定，有不能同居的正当理由者呢不在此限。好，那什么叫做不能同居的正当理由呢？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个案呢委由法官呢弹性加以认定。那同学看一下我们书上46页，这个我们刻意呢整理一些呢最高法院的判例还有司法院的解释呢供你呢参考一下啦。啊，这个拜托你千万不要背后当作是笑话呢看来呢笑一笑呢提振一下精神就好了。那么实务的案例千奇百怪了，那帮你整理出一些比较代表性的最高法院认为什么叫不能同居的正当理由呢？各位你看，第一点呢，司法院院字1878号解释，太太呢看破红尘哦，立志要出家，打 打叉代表说司法院认为说这个呢不能算是所谓不能同居的一个呢正当理由了。太太虽然立志要出家，但是你还是要跟他同居在一起后，那希望能够说服他呢重返这个红尘后，不要这么早遁入空门了。所以一方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呢拒绝跟你同居的话，这个并不算是所谓有不能同居的正当事由。那你再看第五点第六点，这个更好笑哦。第五点的29年判例说呢，丈夫很笨吼，秉性愚钝，缺乏常识。那么太太以此为理由主张不跟丈夫同居，最高法院打回票说呢，丈夫笨你还嫁给他，你比他更笨吼。那既然如此的话，凭什么呢要拒绝跟他同居？所以你不能嫌弃配偶的一方很笨，以此为理由呢是不构成所谓不能同居的正当事由。第六点也是一样。你娶了一个太太，妻家特有财产悉回母家，这个翻译成白话文叫什么意思呢？叫做偷藏私房钱。然后最高法院的判例写得很文言文哦，他不写说太太呢偷藏私房钱，他说太太自己 A 钱呢把特有财产悉回娘家。那实务上认为说呢，太太嫁给你只不过呢偶尔呢 A 你几个钱呢偷偷带回娘家，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所以你不能以太太有这种呢把钱带回娘家偷藏私房钱的行为就主张有所谓不能同居的正当事由，不能够做这样的主张。所以这就是呢个案呢授权法院呢弹性加以认定，那只不过整理一些呢有趣的实务见解呢供同学参酌。但这个法条呢考试的重点呢绝对不在背这个实务见解，考试的重点是在考你一个学理上面衍生的观念，要花10分钟稍微跟你介绍一下，不然考出来你真的完全不晓得如何下笔。这种考题是最典型的法条以外衍生的纯学说的讨论。法研所考了3次，国考倒是还没有出过，但是研究所既然已经有人讨论过已经出题过的话，同学还是利用一点时间把这个纯学理的概念稍微了解一下。来，什么样学理的概念呢？1001条但书的性质，同学先了解整个问题的起源，那你可以直接注记在你小六法旁边或者你的书本旁边。这个考点在考什么呢？什么叫做1001条但书的性质呢？来，先下结论。我国目前学术界跟实务界通说的见解认为呢，1001条但书性质上只是一个抗辩权的性质，并非是一个所谓积极请求权的性质。来，同学先把这句话注记在你的法条旁边。什么叫做只是一个消极抗辩权的性质，并非是一个积极请求权的性质呢？来了，翻译成白话文呢，学者要跟你强调的重点就是，这个法条只是说，当你的另一半对你提起一个履行同居义务之诉的时候，你可以消极的抗辩，抗辩说我有正当的事由拒绝跟你同居，所以它是一个被动的抗辩权。当有人告你要求同居的时候，你再消极的去抗辩反抗说呢，我有正当的事由我要拒绝同居，所以性质上只是一个消极的抗辩权，并非是一个积极的请求权。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强调说呢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请求权呢？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衍生出来讨论的一个法研所的相关的案例考题了。能不能够由1001条但书呢来推导出说我国必须要承认所谓别居的制度，所以是借此呢引出这样的一个学理上的概念，请同学注意一下。来，什么叫做别居制度的讨论呢？详细的内容我们书上有一个专题加以说明，各位注记一下，在你书上52页以下，这边一大串落落长的文字吼，从54页整理到56页。来，这5页的内容谈的是什么呢？这是每一次亲属法在修正的时候，妇女团体呢都会提出修正草案， 建议要引进国外的别居制度引进我国，然后就拿1001条弹书呢来作为所谓别居制度呢成文法的依据。这是呢少数的学者呢跟妇女团体的这个修法提案版本呢所主张的，但这个主张不被实务所采纳，也不被我国多数的学者所采纳。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在谈什么呢？何谓别居制度啊？来讲白一点，就是我们要不要允许夫妻的一方可以积极的提出一个诉讼？积极提出什么诉讼呢？要求分居别居啦。比如说你很受不了你老公，你能不能主动出击跟法院提起一个积极的诉讼？积极的要求法院说，判决我跟我老公3年内暂时不要共同生活在一起。如果允许你打这个诉讼的话，那你等于承认1001条弹书的性质呢180度大转弯，转变成一个积极的请求权性质。你可以积极的要求法院判决说呢，我跟我老公暂时分居，暂时不要共同生活3年的时间。那么很可惜呢，我国目前实务跟多数学者见解认为不可以这样子。101条弹书呢并不是赋予你一个积极请求分居、积极请求别居的权利，不是，它的性质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消极的抗辩权。当有人告你要求同居的时候，你才能消极的加以反抗，但是不准你积极的呢主动出手呢要求法院判决说你们两个分居。所以在我国现行法的架构之下，通说跟实务的见解依旧认为呢101条弹书并非是所谓积极请求分居、积极请求别居的一个条文依据，所以我国民法上目前还不承认所谓别居之诉、积极要求分居这样的权利，也不允许这样的一个诉讼存在。这就是别居制度呢，目前为止在我国呢仍然不被采用。好，那么问题还没有结束，你翻到52页以下，万一将来有机会考出来，你当然写的东西要稍微有料一点了。什么叫有料一点呢？刚刚黑板上讲的是结论，但这个结论呢怎么来的呢？来，同学翻到52页以下，那尤其是55页，这边有一个88年中正法言呢直接考你问答题，请同学去评论一下我国民法有没有引进别居制度的必要。那这是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法，同学要有念过这些学者的文章，知道问题的背景跟争点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写，不然考这种题目杀伤力很大。如果你这些期刊论文完全没有看过的话，法条你翻100遍一样翻不出来说到底要你写什么东西。所以课堂上利用几分钟很快把这个重点掌握一下。结论来讲呢，我国的通说呢都是采否定说，你可以看一下56页以下，戴老师、黄宗荣老师跟林秀荣老师呢都认为说我国法目前为止不适合引进别居制度，这个叫结论啊。那理由为何呢？同学首先就要了解什么叫别居的一个制度。来，文字的部分其实你都不用抄，因为52页以下呢我们书本整理得很详细，课堂上花个5分钟听懂的话就永远跟着你的。这一个制度之所以每一次在亲属篇修法的时候都有妇女团体或民间团体尝试着提出草案要夹带闯关，原因很简单，因为别居制度是世界各国主流的一个立法趋势。英美法系像英国、美国，甚至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跟这个呢瑞士等等呢，这一些国家全部都有别居的制度。所以同学觉得很困惑，既然这是世界先进各国都有的制度，为什么反而在我国民法呢身份法的通说居然是采呢否定的见解，认为不适合引进这样的制度。那理由很简单，你只要听懂整个问题的背景之后，考试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写，重点摆在哪里了。为什么别的国家都承认，偏偏在我国呢学者跟实务采抗拒的立场呢？原因就出在考你别居制度一定就是要你连接到我们上礼拜所讲的，它跟裁判离婚的制度环环相扣。这就是一开始请同学特别要厘清的基本观念，这个前提了解之后，你看这些期刊论文才不会看不懂他在写什么。怎么说呢？ 外国法之所以有别居制度，英美欧陆的先进国家之所以都承认你们可以积极的要求分居，承认分居这种制度，那是因为紧密着跟他们的裁判离婚制度相互结合。讲白点，别居制度的缘起专门针对裁判离婚制度所设计的配套措施，它是专门为了一个国家裁判离婚制度所设计的配套措施，所以跟该国的裁判离婚制度呢息息相关。好，那再请把记忆拉回到上礼拜我们教过你的东西，什么东西呢？世界先进各国关于裁判离婚的制度普遍都采这个东西。来，借这个机会很快复习一下这个学理的概念。英美欧陆国家关于裁判离婚呢，我们上礼拜怎么讲到，老外都倾向劝离不劝和了，你们都已经吵吵闹闹，感情都有裂痕了，我如果还勉强你们呢继续做夫妻，那是折磨你们后，所以我干脆就让你们离婚。所以呢，外国的立法力，绝大部分先进国家裁判离婚制度都采破绽主义，那又如何呢？来，接着往下推去理解。请问同学，采破绽主义的国家呢，在实务的运作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破绽的存在与否认定不易，容易沦为法官个人恣意的认定。所以外国的学者呢都很努力的架构一套明确的标准，希望呢针对破绽主义的裁判离婚法制呢，破绽与否的认定能够有一套非常客观的标准。哎，怎么说啊，破绽主义在实务运作上最大麻烦就是我怎么去评断这对夫妻的婚姻有裂痕有破绽不能维持生活呢？有可能因为法官呢个人的因素不同呢而有不同认定。譬如说今天你当法官，你收到一份状子，当事人请求离婚的原因是丈夫动手打老婆，但是请注意哦，丈夫从头到尾只有打过一次，结婚十几年来呢丈夫就抓狂那一次呢 K 老婆一顿，仅此一次而已。那有些法官呢可能学佛的吼，心里比较仁慈，就觉得说哎呦十几年才打你一次哦，这个几率呢小的可以了吼，你就忍耐那一次吧，他就只 K 你这么一次呢，你们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到呢有裂痕呢严重到不能继续生活。所以有一些比较宅心仁厚的法官搞不好看一看卷啊，结婚十年就 K 你那一次算了，这个不构成所谓呢重大破绽难以维持婚姻，所以搞不好他就驳回你的诉讼不准离婚。可是相反的，同一个案件如果到了一个呢比较热血沸腾的女法官的手上呢，她可能觉得说男人打女人这还得了哦，打一次就不得了了啦，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她可能认为说呢婚姻已经产生重大的破绽裂痕，她会判决离婚。所以这是外国实务运作上面最头大的地方，当你采破绽主义的离婚制度，很容易形成所谓个别法官个人恣意的不同认定，同一个客观事实到底有没有构成所谓重大破绽不能维持婚姻，往往会沦为法官个人认定，那么这个呢会破坏法律的安定性跟人民对司法的信赖。那外国立法者跟学者就是不希望这种情形存在，所以他们脑袋一转就说哎，啊，既然我们的裁判离婚采的是破绽主义，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想办法架构一个理论一个标准，让所有的法官在判断你们的婚姻有没有破绽的时候都可以有一套很客观的标准，不会因人而异的客观标准。那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果想破头终于想出一个好方法，什么方法呢？如何让婚姻的破绽有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可供法院认定，不会因为法官个人的不同呢而影响判断的内容呢？大家想出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啊，我们想到了，干脆就采别居制度。什么叫别居制度啊？就是先把你们分开一阵子，任何一方都可以向法院要求别居，你只要哪天突然觉得你跟你的老公呢感情变质，没有感觉不爱他了，或者怎么样啰里啰嗦奇怪的理由，反正你只要突然觉得说呢我跟他已经不能共同生活，要冷静分开一阵子的话，那么你们都可以向法院要求别居。这个制度的好处在哪里呢？我们就以 一定别居期间的经过，作为两造当事人间婚姻有无破绽的一个呢认定客观事由。所以各位写考卷记得把这关键字点上去，别居制度存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以一定的别居期间作为两造当事人的婚姻是否有破绽裂痕的一个客观认定标准。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很好懂啦，今天法院可能就判说甲夫跟乙妻暂时分居分开别居一年，这样判的好处在哪里？一年之后我再抓你们两个来开庭，你们已经隔离了一年，分开了一年，要冷静思考也冷静够了，一年之后把你们两个抓过来再问你一遍，说呢你们冷静沉淀了这么久的时间，双方是不是还有意愿继续当夫妻继续维持共同生活呢？那如果其中一方表示说算了，我呢经过一年的沉思或者半年的沉思，我还是觉得我们个性不合呢，那么不适合继续在一起的话，那么法院这时候就可以很客观的有一个标准认定说，双方经过一定期间的别居之后仍然没有办法回复情感，仍然没有继续经营共同婚姻生活的意愿，显见两造的婚姻已经有破绽裂痕存在，就可以大拉拉的呢判决准许离婚。那用这样的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法官很好做，我的判决书很好写，因为我在评论说你们的婚姻有没有裂痕有没有破绽的时候，我就以呢别居期间的经过作为客观标准，都已经分开这么久冷静这么久了，双方都还没有意愿回复共同生活的话，显然你们的感情真的有问题，真的有裂痕了。那以此为理由呢，可以直接作为认定婚姻产生破绽的事由。这就是呢外国法上面为什么多数先进的国家都有别居制度，都承认别居诉讼别居的一个呢条文存在呢，就是为了搭配裁判离婚制度，采取破绽主义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破绽事由认定的困难，希望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呢让法院来做裁判的依据，所以在整个制度的搭配设计上才有所谓别居制度的存在。好，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同学听懂之后呢，回到我们书上54页，不用看你就知道，抱歉不是54页，56页，回到56页呢，我们帮你整理的戴老师跟林秀老师的文章，现在你不用看也晓得国内学者为什么才反对说，反对说理由很多啦，如果你记得起来最好，记不起来考试的时候写一个主要的理由就好了。什么理由呢？因为我国民法的裁判离婚制度根本不是采破绽主义，现行的1052条是一个很畸形的四不像的立法，这上礼拜讲过了，同时夹杂着有责主义跟破绽主义的思想。我们的离婚制度既然不是采纯种纯正的破绽主义，所以显然没有必要引进别居，没有必要呢把外国法这一套制度原封不动引进来。所以国内学者的见解是啊，我们并不是反对别居制度，我们也赞成这个别居制度啊，但是戴老师他们的意见是要引进别居制度可以，但是前提必须是裁判离婚的法制度呢配合着修正，将来我国的裁判离婚制度如果修正改采完全的破绽主义的话，那么整个法制的结构上面才有办法呢引进别居制度，别居制度的采用才有所谓法理上正当依据，否则在现行我国民法的架构之下，裁判离婚制度都还没有采取完全的破绽主义，实在是不适合呢匆促的引进所谓别居的制度了。这就是为什么呢每次修法都有人提案引进别居，但是每一次都被打回票原因。同学把整个理论的来龙去脉了解之后呢，如果将来考出来你就不会呢无从下笔，不知道到底要你写些什么重点呢。好，那么这是呢我们特别针对别居制度的概念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身份上的效力第三个条文，再请你往前我翻回到47页，我觉得很闷啊，还是我在走来走去一直流汗的关系哦，借10秒钟请班老师冷气开强一点哦。 好，那身份上的效力看一下，这个47页呢，1002条，这也是请同学自己看87年新法修正前后的一个条文对照，很简单啦，叫夫妻住所地的规定。旧法时代呢，妻以夫的住所为住所地，那同学想也知道，一定又被妇女团体的骂到翻后，为什么嫁给你之后就一定要你住的地方为住所地？这种强制妻呢以夫的住所为住所的立法呢，严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所以骂一骂之后，87年立法者从善如流，现在就修法了。修正了条，你看一下怎么讲的：夫妻结婚后的住所地，先由双方共同协议，未为协议或协议不成的时候，居然可以请求法院酌定。法院现在真的很辛苦哦，连你们要住哪里呢，法官都要管哦。夫妻意见不一，都可以请求法院酌定。那法院在还没有酌定之前，如果夫妻有共同户籍地的话，先以共同户籍地推定为住所地。这就是呢修正后呢关于夫妻住所的规定。那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呢，贯彻男女平等原则啊，不再强迫呢妻一定要以丈夫的住所地为住所地。好，那条文看完之后呢，这个法条在国内的学者的期刊论文上面有2个小争点，请你注意。这2个小争点何在呢？第一个，请你直接注记在47页空白的地方。第一个小争点比较简单啦，新法的架构之下，夫妻现在未必会有共同住所地。哎，这个逻辑同学不难理解后，因为在新法条文的内容之下，你们如果没有共同户籍地又没有协议的话，那你们这对夫妻照现行民法的规定，就可能成为所谓没有共同住所地的夫妻。这是现在修正后新法法条内容呢当然的一个解释，现在有可能夫妻呢真的不存在共同住所地，只要你们未为协议又没有共同户籍地的话，那你们这一对夫妻在民法上就是最典型的所谓没有共同住所地的夫妻。好，这是第一个衍生出来的小争点，请同学注意一下。再来第二个衍生出来的小争点呢比较重要，这个法研所的考题考过2次，国考是还没有出现过了，但是既然学者的期刊论文有讨论到，法研所也考过2次了，所以同学花个5分钟时间稍微了解一下。第二个争点写在哪里呢？在各位书上的48页刮胡二，请你打2个星号。这个考点涉及到大法官释字452号的解释文，在各位书上的47页，等于说是把47页释字452号的解释文呢，来搭配48页学界通说的一个见解，所以这个小争点特别提醒你留意。来啊，他在考什么呢？各位看一下标题，这个争点就是把1002条夫妻住所地这个条文，跟1001条呢搭在一起，跟夫妻的同居义务之间呢搭配所设计的一个考题。好，那你先不要急着看文字，你先回到黑板上，照惯例啦，你先了解问题的起源。很多东西呢不要先急着看文字，看大法官解释，否则你会见树不见林，根本不晓得问题的背景何在，就直接看一些呢文言文的学理论述，这个对你呢问题的解决没有帮助。所以呢你先回到黑板上了解啊，他在争议什么考什么呢？这个问题的背景就是啊，旧法时代司法院跟最高法院呢很早以前啊，那个民国20、30年代很早期的判例跟解释呢，创设一个奇怪的理论。早期实务见解创设什么奇怪理论呢？他们说呢，夫妻互负同居义务，他们呢认为同居义务的履行地就是夫妻的共同住所地。来，各位先把这个结论呢写在你书本空白的地方，这叫问题的缘起。问题的缘起再讲一遍，早期实务的见解认为说，夫妻同居义务的履行地就是夫妻的共同住所地。讲白点了，夫妻的共同住所地就是你们履行同居义务处所呢合法的一个处所，把1001条跟1002条画上等号，强制的认为呢，履行同居义务的地点就是夫妻的共同住所地。好，那再请问同学一件事，请你脑筋转一下， 这个早期见解学者的批判点就是，你等于是直接强迫太太要在丈夫的住所地履行同居义务。为什么呢？因为旧法时代，妻以夫的住所为住所，太太跟丈夫的共同住所地一定是丈夫的住所地，这是旧法1002条的规定。所以呢，旧法你又说那履行同居义务的住所就是要在夫妻的共同住所地，其结果你等于是直接强迫太太一定要在丈夫的住所地履行同居义务才合法。那这样的见解呢，以前民国20、30年代反弹的声浪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早期各位都晓得，中国传统是农村结构的社会，妇女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没有工作，嫁鸡随鸡，嫁了之后一辈子就绑在夫家呢，当免费的这个太劳跟外佣后，再帮老公呢家里面呢打点生活呢，这个呢洗衣服呢煮饭等等。所以你强制以丈夫的住所地作为履行同居的处所，这个在早期农村社会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民国80年代以后呢，问题就来了。现在我们的一个社会是标准的小家庭结构，夫妻大部分都是双薪的家庭，太太要在外工作，这个比例越来越高。那太太既然在外工作，有可能丈夫住台北市，但是太太呢在桃园工作，那这时候夫妻分隔两地，你一定要强迫说太太每天在桃园下班，还要大老远的搭火车呢返回台北的住家，到老公家里面跟老公履行同居义务才算合法。这个在现在工商业的小家庭，尤其夫妻呢双薪各有工作地点的一个生活形态上，那就引起很多职业妇女的反弹。他们会觉得，我白天工作这么辛苦了，我可能要到桃园、到宜兰、到新竹工作，累了半天，我为什么不能在外面租个小套房呢？直接下班就休息，我下班还得从这个宜兰呢，或者桃园呢，风尘仆仆的搭车呢，回台北履行同居才算合法。这个非常的不公平，也不合适呢现代这种工商业的一个社会生活形态。所以反弹的声浪与日俱增之后呢，终于逼得大法官不得不做成解释。所以你翻到47页看一下释字452号怎么讲呢？来，释字452号解释文，各位看到47页，直接看倒数呢第4行以下，大法官是明着修正了早期实务的见解。来，释字倒数第4行怎么讲呢？妻住所的设定与夫妻应履行同居义务尚有不同，住所只是单纯决定法律效力的中心地，并非民法所定的履行同居义务的唯一处所。所以夫妻纵未设定共同住所，仍应互负同居义务，乃属当然。来，什么意思呢？大法官明着就是打了早期实务见解一巴掌，说呢同居义务的履行地跟共同住所地，这个叫风马牛不相关的东西，不要把它画上等号。大法官解说明着告诉你说，夫妻履行同居的处所呢，并非是以夫妻的共同住所地，因为共同住所地只是单纯的决定民法上法律行为效力的中心地点而已，尚不能以此规定直接认为说夫妻履行同居义务一定得在共同住所地为之。所以明白的推翻了早期的实务的见解。所以现在学界通说的见解认为呢，这两个法条现在根本不用绑在一起，完全不用绑在一起的。换句话讲，有没有共同住所地都不重要，有也好没有也好，你们履行同居的住所都未必一定要在共同住所地为之，而是依个案弹性由法院的依职权加以认定，法院个案的依照呢夫妻间生活工作的形态呢来去认定说哪一个地点呢才是最适合夫妻呢履行同居义务的一个处所，不再以共同住所地呢来作为同居义务履行的唯一合法处所呢。这是1002条呢第二个衍生出来的小争点，这个同居义务呢跟共同住所地的一个关联性。详细的文字内容呢，同学自己可以呢下课时间对照着参考48页相关的介绍。好，这个呢身份上效力1002条的条文看完之后呢，最后提醒你注意，等一下休息或者你 回家之后呢，麻烦你花个10到20分钟的时间，自己把49页以下到这个呢50页我们书上整理的这一个问题呢看一遍。这是帮你整理戴老师的期刊论文啊，你一定要自己看过一遍。课堂上时间有限，不浪费时间跟你重念，但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立法论的批判。戴老师文章写了2篇，跟你说明了这个1000条夫妻的称姓跟1002条夫妻的住所，详细的跟你说明新旧法修正前后的差别，顺便跟你提及立法论的批判。那这个立法论的建议跟批判有看就有分了，不难，你就看看学者呢针对这个新法内容呢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批评。那这个文字的说明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哦。那么我们课堂上就不再浪费时间，针对这种呢个别学者立法论建议的部分，我们就留待同学呢自己回家呢花10几分钟稍微看一下我们书本相关的一个整理。好，那整个身份上效力的条文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紧接着往后翻，要正式进入到财产上效力的部分，来翻到57页以下。第二个大标题，财产上的效力要谈的就是一男一女结了婚之后，彼此在财产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权利义务的关系。那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呢，第一个1003条日常家务代理，这个我们可能要留到下礼拜再讲，今天剩下来时间刚刚好，请你先看最重要的61页以下。反正夫妻结婚之后，财产上发生2个法律关系。第一个法律关系，刚刚看到的日常家务代理，这个后面再说。第二个呢，重要的法律关系叫发生了夫妻财产制的清算分配关系。这个夫妻财产制的关系，就是配偶身份呢最主要的一个财产上法律关系的一个内涵。好，那什么叫夫妻财产制呢？来，这一个单元呢，回到我们呢上礼拜所讲过的，它是整部亲属法里面国家考试命题率排名第一的。那再次跟同学强调，它之所以排名第一呢，说穿的不是因为它最重要，而是因为它最好改。很多老师喜欢出夫妻财产制，理由呢只有一句话，就是好改了吼。平常的考题呢，要改完一题呢，可能要花10到15秒的时间，再怎么不耐烦，还是得耐着性子呢，从第一行呢瞄到最后一行，看看同学在胡说八道什么吼。中间你有写字的，他好歹多少要看一下。但是出夫妻财产制呢，最大好处就是2秒钟就改完一题了。所有的考题直接翻到最后一行，别的不看，我就看同学算出来的数字对或不对。因为夫妻财产制清一色，全部考你计算题，所有国考题目同学回去自己呢买补习班的历届，从民国70年到民国100年呢，所有呢跟夫妻财产制有关的题目全部都是计算题，都是要你算甲夫乙妻离婚之后，太太可以跟老公要多少钱，或老公可以跟太太要多少钱，全部考你说这对夫妻彼此间的财产应如何清算分配。既然如此的话，这个单元我们要特别花时间跟你详细介绍，理由在哪里呢？因为涉及到计算题的环节，你的观念要非常清楚，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差错的话，你整个题目全部都挂掉。其中一个数字、一个环节、一个法条忘了斟酌的话，你所有题目计算出来的数字就是错的。那一旦你数字算错了，各位，那个分数很惨烈，改考卷的老师绝对不会这么好心大发慈悲说啊，你算错了后，我好心帮你检查看看你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错，我还从你第一行检查到最后一行呢，很耐心的帮你挑一下说你到底是哪一个环节算错了。各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哦。这些教授呢平常在上课都是慈眉善目了，但是改到考卷哦，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哦，算错直接给你3分了，太好了，马上翻到下一页去改了哦，绝对不会有这么好心还帮你慢慢检查说啊，这个同学只是不小心忘了看1031条这，所以我意思意思给他12分好了。你不要想这么多后，那个数字只要算错的话，你这个题目一定是个位数字的分数，所以我们才要特别在这个单元呢 花时间慢慢跟你谈，因为这一个单元一来它涉及到计算题呢，你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观念都要很清楚，绝对不能有任何一个法条任何一个环节有遗漏，否则呢整个考题的数字都会是错误的。二来它又涉及到91年民法的大幅修正，针对整个夫妻财产制呢，在91年6月间呢，立法者做了大幅的翻修，你必须对新法修正后的内容有所了解，所以它在整部亲属法呢，国考的命题率排名第一，理由就在这边。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详细跟同学说明呢，当你遇到这种计算题的时候，夫妻财产关系分配的时候，如何计算出呢甲夫乙妻之间到底谁要给谁多少钱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呢最主要的重点呢，来教同学去算夫妻财产制的一个分配。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先看到61页通则的部分。来，通则很简单，只是一个前导法理跟立法制度的介绍。通则跟同学谈的就是什么叫夫妻财产制。那这个名词呢，各位先用白话文去理解，它非常类似你在物权篇所念到的一个东西，叫物权法定主义，很类似。来，类似的地方在哪里呢？各位啊，立法者真的管很多。他说呢，一男一女结婚之后，你们还没有结婚之前，法律不管你，什么意思呢？还没有结婚单身的时候，你的钱就是你的钱，你高兴怎么花怎么处分，那是你家的事，立法者从不干预。但是结了婚之后很奇怪，立法者就要开始干预了。立法者认为夫妻结了婚之后呢，你们之间就是世界上最亲密最紧密的两个人，这么亲密的两个人呢，你不能够说呢我的钱呢跟你的钱完全各自独立，彼此互不相干。这时候呢，国家法律的制度要稍微介入干预下。所以立法者说啊，一旦你们两个结婚之后，彼此间财产上的权利关系，我不再放任你们完全的司法自治，不再放任你们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权利主体，而是国家用法律制度的方式介入去干涉，去形成呢你们夫妻间具体的财产关系。所以讲白一点了，结了婚之后你反而不自由，至少在财产上是不自由的，因为国家会设计制度呢介入你们的婚姻生活，去处理你们两个之间财产上的权利关系。那怎么介入呢？立法者的游戏规则就是，我呢设计出四种版本的一个呢夫妻财产制关系，也就是我设计四种版本的财产处理的游戏规则，让你们夫妻自己去选。这就是我们刚讲的夫妻间的财产问题呢，没有放任你完全司法自治，你不能够说我们夫妻高兴怎么约定就怎么约定，没有这回事。你们一旦结了婚之后，就要完全遵守立法者设计的四个类型的游戏规则。所以很类似物权法定主义了，夫妻财产的类型也是法律强制规定，完全排除当事人契约自由的空间，你们不可以在法律所规定的四种财产制之外自己造契约自由呢，自己设计出第五种第六种的游戏规则，这是不准的。所以夫妻呢基本上只有选择的自由，你只能够在呢立法者所设计的四种类型当中选一个你喜欢的，但是我们禁止你呢以契约自由的方式任意的创设形成呢第五种第六种的财产制的架构。这就是一开始呢所谓夫妻财产制基本的定义还有类型化的一个呢规范需求，非常类似所谓物权法定主义，你只能在立法者呢所设计的四种类型当中自由的加以取舍。所以呢60页以下都是在跟你讲这些前提的基本观念，像你这个选择权以及订立的时期呢，104条说结婚前或结婚后你都可以做选择，选择完之后也都可以变更，这是阿拉伯数字3.102条。反正立法者锁定这四个类型，你们随时可以自由选择其中一个，选了之后如果不满意也可以要求变更成另外一种。那么呢如果没有选择的话，括弧二， 直接适用法定财产制，夫妻没有特别选择登记所欲适用的财产制时呢，那立法者强制规定就以法定财产制呢作为规范你们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那么这就是整个呢关于选择权行使的时期呢跟财产制任意变更的一个规范。好，那紧接着看一下第四点跟第五点，这个合在一起看，林秀老师写过两篇文章强调这个基本观念，夫妻财产制契约的性质呢是一个财产上契约的性质，因为你们不管选择哪一个夫妻财产制的类型，他们都只是单纯的在规范你们两个之间财产上的权利关系，所以整个夫妻财产制的选择呢只会在夫妻间单纯的发生财产上的法律效果。那既然如此的话，第五点就特别重要，夫妻财产制契约的选择跟这个缔结呢，既然呢只是一个单纯的财产契约的话，所以呢回归到民法总则的一般规定，夫妻必须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你们这个财产制契约的选择跟缔结才会有效。因为夫妻财产制契约特别强调的重点就是它可不是身份行为，它只是单纯会发生财产上权利义务的这个的内容而已，所以这个夫妻财产制契约呢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财产上契约，并非身份契约。那么呢既然不是身份契约身份行为的话，基本上呢你有意思能力还不够，你还必须民法上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那你这个选择的行为缔约的行为才会完全有效。所以阿拉伯数字呢第四点跟第五点一体的两面，这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那第六点自己看，夫妻财产制契约要事性的原则，如果你们呢要选择的话，必须向法院呢为登记，登记之后呢有一个公示性出现之后呢，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才晓得说呢原来你们之间是选择某一种的所谓夫妻财产制的契约类型，这是要事性107条108条的规定，同学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好，总论的部分呢这一些呢法条跟这个名词的定义很快的跟同学介绍完之后，紧接着请你看到各论的一个部分。来，重头戏是在各论，这是我们整本书呢内容琢磨最多的地方。各位呢你看一下你的书本，从62页以下，关于夫妻财产制呢是整本书里面篇幅最多的，总共从这个62页写到140页，大概将近呢80页的篇幅全部跟你谈夫妻财产制。但是这边同学会吓一跳说啊，总共有80页，难道我回家这80页都要看吗？来，这就是一开始要跟同学沟通的。这个书会写这么多呢，要跟同学讲不好意思哦，因为这个夫妻财产制刚好就是呢个人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呢刚好轮到我报告，我就是报告修正后夫妻财产制，所以把研究所报告的内容呢全部把它照抠下来后，才会变成了这么多内容。这大概是目前为止呢坊间可以说夫妻财产制的整理最详细的，只要你看得到期刊论文跟问题呢，大概这一本书从62页以下呢全部都帮你整理了。可是呢拜托你一件事后，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唯一在课堂上请你不要太用功的地方。什么意思呢？你千万不要傻傻的回家吼，62页呢还真的一路往下看，看到这个什么140页吼，千万不要干这种蠢事吼。为什么呢？因为会写这么详细大部分都是一些期刊论文的整理，很多的条文都有争点没有错。像你翻一下63页，会写这么厚就是呢91年新法修正之后呢，国内学者对新法内容不尽满意，所以针对很多个别条文，学者都有立法论的批判跟建议，也有一些不同的学说见解的对立。那凡是你看得到的期刊论文呢，都帮你整理。所以你有时候会发现，像63页下面给你跳出一个问题，1017条第三项婚前财产的规定，立法上有何不妥之处？一看就知道学者对个别条文的立法论批判，然后后面噼里啪啦跟你整理林秀老师的见解。再往后翻一样，66页施行法62，学者也有意见，所以噼里啪啦又是一大堆立法论的批判跟建议。 这些东西如果你要考国家考试，请同学听清楚，如果你要考国考呢，三个字哦，叫不要看。为什么不要看呢？因为你看这些东西呢，对你国家考试没有帮助。理由在哪里呢？国考考到夫妻财产制，我们刚刚说过了，只考你计算题。计算题的特点就是现行法怎么规定，你就按照现行法的内容算。这个条文就算规定的再烂，立法者呢或者学者呢对他有再多的批评，骂归骂，法条没有改之前，你就是照条内容算。所以在考国家考试的时候，夫妻财产制的考法呢，你根本不用太去理会个别条文的立法论批判，不重要。因为我们刚讲过，骂归骂，定得再怎么烂，法条没有改之前，你还是得照这个条文的游戏规则呢来计算。所以反而准备国考很简单，你只要知道现行法怎么规定怎么解释，直接函涉到现行法的条文计算分配即可。在论述的过程里面完全不用去写什么立法论批判，事实上你也绝对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写这么多，你有办法把法条引出来，答案算出来就已经阿弥陀佛了，你绝对不会有多余的美国时间还去写什么立法论的批判哦，不可能。所以说如果你是单纯的国考导向的话，等一下只要把黑板上教你的重点了解就好，把我们教你的法条基本架构解释论了解就好了，不用特别花时间去看逐条释义。所以你完全不用从62页慢慢看。那什么样的人你才有必要从62页慢慢看呢？除非你是立志要考法研所，因为夫妻财产制很多研究所的考题，既然是法研所，法研所的命题趋势就是考得比较学理化，比较钻牛角尖，要求你小题大做，写一些深入的批判分析，深入的学说理论。你要考研究所，那还真的有可能出现像我们呢63页以下这种呢，一个问答题请你评论1017条第三项是否妥当，这种的考法只有出现在法研所有那个可能性。国家考试里放120个心，绝对不会考这种问答题的方式。国考一定是一个实例题，直接要求你依照现行法条架构算出一个数字来。所以这个章节一开始在学习的阶段呢，我们一定要特别跟你讲清楚，你国考导向跟法研所导向是两个截然不同方向。如果你只是要准备国考要算这个计算题的话，那完全不用去从62页以下去做什么逐条释义，不要浪费那个美国时间。啊，真正要考研究所呢，有兴趣要钻一些比较呢深入的理论，要了解整个立法论批判，要做深入学习的同学呢，你再回家呢闲闲的后自己拿出来一页慢慢的翻。所以呢整个夫妻财产制的部分呢，我们请同学直接往后翻，来，请你直接翻到最后面的总整理，看一下呢113页的部分，前面那些落落长的逐条释义完全不用管它，将来各位进考场还有等一下我们课堂上要教你的，只教你国考导向怎么样去架构你的基本体系，带你怎么样去算这个计算题，怎么样去破解这些相关实例题的争点。所以你将来进考场也只要复习113页这个专题，尤其是请你翻到117页，来，117页呢到118页这边有一个分配计算表，这个表格呢请同学呢回去可以尝试着缩小影印呢印下来，就贴在你小六旁旁边，因为这个表格是帮你整个新法的架构做一个总整理，所有的计算题全部都不会跳脱这个表格。你只要这个表格的观念够清楚的话，可以跟你100%打包票，所有的计算题都没问题，因为所有的考题都是函涉到这个体系表里面，这体系表就完整的把现行所有的新法还有施行法的内容 跟夫妻财产制计算分配有关的条文，我们全部帮你整理浓缩成这个体系表，所以等一下上课的时候直接按照这个体系表内容来跟你做说明。各位将来进考场复习的时候，你也只需要复习117页这个基本的体系表架构即可。好，这个体系表在讲解之前呢，先回到一个原始问题，这个体系表叫法定财产制的计算。哎，那同学会问说，刚刚不是讲说呢，我国民法的立法者针对夫妻财产制设有四个类型的夫妻财产制吗？哪四个类型呢？第一个就是法定财产制。法定财产制顾名思义就是，回到总论我们提到的，夫妻如果没有特别选择、特别约定的话，那就直接以法定财产制作为你们夫妻间的权利物财产分配的准则。所以法定财产制是最常用的一种夫妻财产制，因为台湾的国民呢法意识比较薄弱，很多老百姓根本不晓得说，哦，原来我们民法有四种类型的夫妻财产制，这个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搞不懂啊，各位念法律系的，你从大一混到大四后，可能毕业你也不晓得原来有四种夫妻财产制，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我国立法者定有四个类型可供选择，这是绝大部分人民99%以上都不知道的。所以大部分在台湾的民众99.9%呢都没有特别向法院登记选择夫妻财产制，所以99.9%的夫妻全部都是适用法定财产制。所以这个类型最重要，国家考试也只会考这个类型，因为剩下那三种类型呢国考从来不曾出现过，出题者也很有默契的，大家约定俗成的默契是要考也一定只考法定财产制，不会考其他三个类型。理由在哪里呢？第一个，其他三个类型呢实务上非常不普遍，台湾有特别登记夫妻财产制的夫妻呢绝对不会超过200对，99.9%大家都没有特别约定，所以99.9%的夫妻全部用法定财产制。因此呢学者间有一个默契是啊，我们干嘛去考那些呢少数200-300对夫妻去选择的，那个实务上太不常用了，所以历年的国考考题呢从来没有出现过法定财产制以外其他财产制的考题。所以你大可放120个心，将来准备考试专心准备法定财产制。再来第二个理由是呢，其他三种类型的财产制讲难听点也没有什么考点好考的，从考试的价值而言呢并没有太多复杂的体系或者学说上的争点可以作为命题之用，所以自然而然的大家约定俗成的默契就是，虽然有四种类型的夫妻财产制，但是你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只需要去准备法定财产制。因为你回去自己翻，从民国70年代开始的国考题目到100年为止呢，凡是夫妻财产制还真的没有考过呢法定财产制以外其他三种类型，这已经是目前呢学术界呢一致的一个默契在了，所以同学在准备考试上反而轻松，剩下那三种财产制呢你可以真的把它当作空气不存在，有兴趣考上后再研究了，但是考试的阶段完全不用花心思在另外三种财产制。因此我们课堂上也是一样，我们只专门针对法定财产制跟同学做介绍，至于其他三种类型的财产制，来请你翻一下你的小六法。除了法定财产制之外呢，同学简单翻一下1031条以下，我国民法所设计出来另外三种供你选择的财产制，哪三种呢？第一种叫共同财产制，1031条以下。第二种叫做呢劳力所得共同财产制，104条。第三种呢叫做呢分别财产制，1044条。所以除了法定财产制之外，立法者还有另外三种形态的财产制，分别是1031条的一般普通共同财产制，1041条的所得共同财产制，1044条的呢分别财产制。那这三种类型真的不会考了，因为我们刚说过全台湾只有大概200-300对的夫妻有特别选择财产制，啊，大家有特别选择的几乎都是选择1044条分别财产制，劳力所得共同财产制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任何对夫妻呢选择适用。 那一般普通共同财产制呢，这个司法院之前的统计年报呢，95年之前好像全台湾也只有了不到10对的夫妻呢来选择而已，所以这个在实务上真的是很罕见，国家考试各位可以完全不用去管它。所以呢，请你回到117页，我们就集中火力呢跟同学说明呢何谓法定财产制，因为毕竟呢99.9%的夫妻呢全部都是适用这一种呢新法架构之下的法定财产类型。好，所谓的法定财产制呢，除了实务上最常见之外，在考试上面来讲也是最有考点的一个类型。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考题都在考你这一个东西。哪一个东西呢？赫赫有名的1030条之一，这个学理上称为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各位不用怀疑，所有夫妻财产制的计算题没有一年例外的全部考同学算这一对夫妻间剩余财产分配请求的额度是多少。所以这1030条之一是整个法定财产制必考的一个重点所在。因此呢，同学一开始要先了解原来法定财产制这么爱考你，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文，1030条之一，学理上称为剩余财产分配请求。好，什么叫剩余财产分配请求呢？在座同学，我们上这个单元会特别放慢速度。各位，不管你以前呢有念书没念书啦，也不管你是什么台大什么大都一样哦，基本上因为这个单元很重要，所以我个人上课的习惯就是呢，把各位当成一张白纸呢，我是先假设各位大学都在睡觉打混哦，所以讲到这个单元，我用最慢的速度详细的跟你做介绍。所以呢，如果同学觉得说呢，这个你都会的话呢，麻烦你先闭目养神一下，因为同学这么多吼，大家呢良莠不齐啦，你一个人在学校拿书卷讲呢，可是呢其他同学可能大部分在大学时代都在来睡觉吼，所以说你不能因为你一个人拿书卷讲呢，就假设说其他同学呢跟你一样用功吼。所以我个人习惯上这个单元呢放慢速度慢慢的跟你讲呢，希望你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基本架构呢都非常的清楚。好啊，什么叫剩余财产分配啊？我们书上117页这个体系表怎么来的呢？来，请你翻一下你的小六法，不急，这个单元完全带你从条文切入架构体系，完全舍弃掉呢62页以下逐条示意，不要急着看逐条示意，先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呢慢慢架构你的基本观念。首先请你翻到1030条之一，来慢慢来形成整个问题的结构。先看一下1030之一这个条文怎么讲呢，看一下第一项，何谓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呢？第一句话，法定财产制消灭时，各位批头第一句话请你圈起来，基本观念来了，立法者白纸黑字跟你讲，4种财产制里面只有法定财产制消灭的时候，夫妻间才会产生剩余财产分配计算。所以拜托你法律系念完了，不要连这个基本常识都没有，人家问你什么时候会有剩余财产分配呢，只有法定财产关系消灭才有这个条的适用。那至于你们如果是分别财产制共同财产制的话，完全没有1030之一适用的问题，这是一开始法条的基本架构。好，往下看，法定财产关系消灭的时候，夫妻现存的婚后财产，你把婚后财产圈起来，扣除所负的债务后，如有剩余，双方剩余婚后财产的差额应平均分配，但下列2种财产不在此限，一个是继承无偿取得财产，一个是慰抚金。好，第一项念完之后马上回到黑板上，这一个体系表的架构怎么来的呢？它就是呢各位在解题呢写考卷的时候呢所要依循的一个游戏规则。我们立法者告诉你，夫妻结婚之后，我们先把你的财产分成婚前跟婚后2种性质。哎，为什么要这样分啊？因为刚刚1030之一怎么跟你讲呢？这个分类完全从1030之一来的，因为这个法条说只有现存的婚后财产差额才需要列入计算，应平均分配。 所以白话文的翻译就是，只有婚后财产才会构成的1030条之一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计算对象，如果是婚前财产的话，根本不用列入这个法条计算的标的。所以依照这个条文，一开始呢，必须把夫妻财产的性质呢，区分成婚前、婚后两种不同类型。好，那婚后财产接着又往下分，分成什么呢？继承、无偿或者慰抚金等等的性质。结论就是呢，不是所有的婚后财产都要列入成为计算分配的对象，不是，因为你刚法条怎么讲呢？但下列两种财产不在此限，第一个继承或无偿取得，第二个慰抚金，什么意思啊？如果你们结婚以后的婚后财产是什么继承啦、赠与啦、慰抚金等等，这一些的婚后财产，不管你拿多少钱，全部不用列入1030之一计算分配的对象。所以依照法条的规定呢，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一对夫妻当他们的财产关系，夫妻财产关系消灭的时候，真正要列入成为1030之一计算对象的只有婚后有偿取得的财产。好，那怎么计算呢？再回到法条，立法者说，婚后财产扣除负债后如有剩余，剩余财产的差额应平均分配。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来，你看一下黑板上最简单的教科书的说明，他会说呢，甲夫跟乙妻离婚，离婚之后甲夫婚后工作所得，题目说婚后工作所得，摆明就是直接告诉你婚后有偿取得财产。他会告诉你，丈夫婚后所得扣除呢负债之后还有100万，太太则是家庭主妇，婚后完全没有任何有偿取得的工作财产，所以呢婚后有偿财产的价值是零。那请问你，这一对夫妻离婚之后呢，夫妻财产应如何清算分配？那这时候依照1030条之一的暂书，什么叫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呢？双方婚后有偿取得财产的净值呢，差额的半数平均分配。什么叫差额的半数啊？来翻译成白话文，两个人婚后有偿取得财产的净值呢，相减之后乘以二，这个额度就是剩余比较少的一方太太可以向丈夫呢要求的金额。所以婚后有偿取得财产剩余比较少的乙妻呢，可以向剩余比较多的甲夫呢要求50万元的剩余财产分配。这就是我国民法呢91年修正之后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规定。因此各位常常看到报纸上或者一般民间的老百姓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很多老百姓呢去这个法律服务社都直接问同学说，哎，我们现在民法的规定是不是丈夫跟太太离婚之后一半的钱要分给太太呢？那你就要回答，不是的，并不是所有的财产一半要分给太太，精确来讲是夫妻要先比较婚后有偿取得财产，婚后有偿取得财产差额的半数才是要分配给对方的，由剩余比较少的太太呢向剩余比较多的丈夫请求婚后有偿取得财产的差额。以黑板上这个例子而言，就是请求50万元了。所以并不是所有财产的一半都要拿给太太，没有这回事哦，请你弄清楚1030条之一法条的一个游戏规则。好，讲完了，那各位想也知道，黑板上这个情形仅供你教学参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考试的出题者这么白痴哦，还直接真的出婚后有偿100万，太太婚有偿零，真的这样出的话，在座各位就没有人考不上了哦，他一定跟你玩一些游戏规则。什么游戏规则呢？各位一样回到黑板上这个体系表，在这个基本架构之下，所谓剩余财产分配的模式你有了观念之后呢，那你一定很清楚的知道，要解这种题目唯一的关键就是我怎么去判断这一个题目里面哪些叫婚后有偿取得财产。讲白点， 只要题目的婚后有偿取得财产的类型你的判断正确的话，这个计算题根本一点都不困难，因为只要你婚后有偿财产的类型数额算对的话，1030之一呢相减除以2答案就出来了。所以重点是摆在当你看到一个题目，如何去判断这个题目所描述的财产，题目一定丢给你说丈夫有一头拉骨的财产，太太有一头拉骨的财产，那你怎么从题目里面夫妻这么繁复的财产中去做类型的定性，到底哪些财产定性成婚后有偿取得，哪些不是婚后有偿取得呢？这个动作只要做对的话，那你这个数字才能正确。因此整个课堂上要教你的心法重点就是请你看回117页。来，我们整个重点就是停留在现行民法的规定，哪些情况叫做婚后有偿取得的财产。那总共跟你列了7个，这7种情形请你用力的背起来，考前呢进考场前再拿出来看一遍，这你务必呢所有的类型都不能遗漏，因为漏加了一个你整个题目的数字就是错的。所以整理出来的结论就是依照现行民法的规定构成婚后有偿取得的财产呢总共有这7种的情形。来，什么意思呢？中场休息前先跟同学厘清一个观念，他的考试永远考的点就是呢所谓婚后有偿取得财产，等一下带你看实例题呢千篇一律，人家一定告诉你现存多少钱，那你千万不要被这个题目给迷惑了。我们通常计算题的数字都不是以现存的财产为准，我们婚后有偿取得财产一句话是以所谓净值为单位。那什么样叫婚后有偿取得财产的净值呢？就是除了现存的财产之外，还要去考量我们书上117页所列这7种情形，等于现存的财产加计这个书本所列的7种法条特别规定之后呢，所得到的数字才是最典型的夫妻婚后有偿取得财产的净值，那这个净值的部分才是作为1030之一计算的对象，千万不是以呢现存的为准哦。除了现存之外，你要注意题目的陷阱，题目一定会跟你夹杂，还有我们的117页所列这7种法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你这7种情形都要考量进去之后呢，最后得到的数字才是货真价实呢列入分配计算的一个净值所在，这是一开始呢提醒同学先注意的地方。好，这个基本观念呢我们就先带同学看到这边，至于这个体系表呢具体呢这1到7点相关的民法规定呢我们休息之后呢下半段时间再接着来看。那今天提醒同学注意一下，我们要把复议财产制呢讲到一个段落，所以这个下课的时间会稍微的迟延一下，所以等一下利用休息的空档呢，同学如果等一下晚上有人来接你的话呢，请他晚一点来哦。我们大概预估上到10点到10点10分啦，不要害怕，我不会给你上到11点哦。大概呢，这个课程的结束呢，我们抓大概是10点钟到10点10分的部分，完整的把整个复议财产制跟同学做一个介绍。所以呢，请同学利用休息时间呢，稍微呢去打个电话传个简讯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剩下的部分呢，我们下班的时间再接着来看。Thank you.